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 Zynga 发家从农场开始。网络游戏市场一直都是非常热门的市场，早年在 PC 机时代就诞生了无数游戏企业。进入互联网时代呢，游戏企业更是风起云涌。那今天我们的主角也是这样的一家游戏企业 Zynga。很多人呢都不知道 Zynga 是什么公司，但是在它的鼎盛时期， Zynga 无疑是一个闪耀的巨星，是很多人仰慕学习的对象。那么巨星是怎么样起家的，又是怎么样倒下的呢？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从 Zynga 的发家开始讲起。2007年4月的时候，马克·平克斯、艾瑞克·希尔迈尔、贾斯汀·沃尔德伦、麦克·勒克斯顿、史蒂夫·舍特勒尔和安德鲁·楚莱德成立了一家名字叫做 Presidio Media 的公司。这个公司呢，在同年7月改名为 Zynga。 改名的原因呢，是创始人兼 CEO 的马克之前养过一只宠物狗，名字叫做 Zynga，所以 Zynga 的公司图标上面是一只狗。 Zynga 在2007年开发了一款叫做 Zynga Poker 的德州扑克游戏，在 Facebook 上发布。那这是 Zynga 最早的一款游戏，这款游戏给 Zynga 带来了不少的名气。伴随着在 Facebook 上的游戏越来越吸引用户， Zynga 到2009年4月第一次顺利拿到了当月月活跃用户最多的 App 开发者的称号，总月活跃量达到了4000万用户。Zynga 在2009年6月买下了 MyMiniLife， 这是 Zynga 非常重要的一次收购。在 MyMiniLife 的技术基础上， Zynga 开发出了著名的 FarmVille。 那这个著名的农场种菜游戏让 Zynga 如同坐火箭一般的飞了起来。仅仅两个月以后，在 Facebook 上玩这个游戏的日活跃用户超过了1000万，又过了两个月，日活跃用户超过了2000万。那这个游戏呢，也在世界各地的范围内被广泛抄袭。在中国，开心农场和腾讯都开发出了这种种菜偷菜的游戏。大家如果还记得自己曾经对种菜偷菜游戏玩得不亦乐乎的话，那么多少可以理解 Zynga 的农场游戏曾经有多么火热。在 FarmVille 鼎盛时期，仅这个游戏一天内就可以给 Zynga 贡献出1000万美元的收入。 Zynga 为了让 FarmVille 吸引到更多的玩家，在2009年启动了 FarmVille.com。 那这是 Zynga 第一次让单个游戏离开 Facebook 的平台，为它独立开了一个网站。种菜游戏的吸金能力实在夸张啊！自从这款游戏让 Zynga 发家以后，公司的发展是一片欣欣向荣。那之后 Zynga 推出了另外一款游戏 Mafia Wars，这又一次掀起了在 Facebook 上的吸金热潮。2010年 Zynga 的新游戏 Cityville 上市了。这款游戏呢，一经推出就开始迅速占领市场。到2010年10月的时候， Cityville 这款模拟城市游戏就超过了农场种菜游戏，成为了 Facebook 上最受欢迎的游戏。那于是呢，从2010年开始， Zynga 在 Facebook 上推出的游戏每个都超有吸金能力。那更夸张的是， Zynga 一度在 Facebook 游戏排行的前十名里占据了9个位置，甚至连 Facebook 也一度披露 Zynga 为 Facebook 贡献了超过 18% 的收入。这是 Zynga 最风光的时候，也是 Zynga 唯一风光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的 Zynga 有大把的钱，但却没有上市，所以毫无财务压力。于是呢， Zynga 开启了扩张的道路，从中国到日本，从美国西部到东部， Zynga 开始了大肆扩张。伴随着 Zynga 的扩张， Zynga 对 Facebook 也越来越重要了。2010年5月份， Zynga 和 Facebook 打起了口水战。 Facebook 要求 Zynga 必须只能用 Facebook Credits 在游戏里面付费，而不提供其他的付费渠道，而 Zynga 则威胁说要离开 Facebook。 这个口水仗呢，可能就是个烟雾弹，因为 Facebook 和 Zynga 很快签署了一个5年合作协议。Zynga 承诺游戏中付费只使用 Facebook Credits， 并同意了Facebook 对 Zynga 游戏的享有一系列的优先权， Facebook 则承诺了对 Zynga 的流量和盈利的保证。伴随蒸蒸日上的美好前景， Zynga 开始了 IPO， 这是一次被誉为自 Google 之后最大的 IPO。 2011年12月16号 Zynga 开始在纳斯达克交易所交易，但是与此同时， Zynga 的拐点也在同一年出现了。 Zynga IPO 上市之后，当日股票就收低 5%，此后股票就江河日下，迅速从10多美元的 IPO 价格掉到了2美元。那这个拐点的至今呢，有很多说法，但是呢，外界比较公认的说法是 Zynga 在2011年秋季推出的一款游戏 Mafia Wars 2。 那这款游戏的第一部 Mafia Wars 是一款非常简陋但是特别成功的游戏。游戏呢，以黑帮为主题，虽然游戏画面粗糙，但是可玩性非常好，无数的用户啊愿意在这款游戏上一掷千金啊，这一度也给 Zynga 带来了大量的裁员。 Zynga 打算开发的续作在发布之前已经吸引了无数人的关注，那整个 Zynga 公司内部和 Zynga 外部都对这款续作有很大的期待。上市以后， Zynga 开通了它巨大的交叉推广平台，那从其他的游戏里大量宣传这款新游戏。由于 Zynga 之前呢开发的每款游戏都非常好，用户对 Zynga 的品牌效应也十分认同，所以大量的用户都涌向了这款新游戏。然而呢 MathaVerse 2 继承了上一部的缺点，那美工依旧粗制滥造，却没有继承上一部可玩性很强的优点。那不仅如此，这款游戏并不具备上市条件，但是却十分仓促的上市了，所以游戏的 bug 特别多，那经常玩着玩着就卡住了，只能啊重新刷浏览器。那这款新游戏是既不好玩又有很多的 bug， 于是用户们非常迅速的离开了这款游戏。然而让 Zynga 想不到的是，用户不仅仅是离开了 MathaVerse 2 了，原来拥有大量用户的 MathaVerse 也没人搭理了。那这样一来呢，不但 MathaVerse 2 没有赚到任何钱，原本呢大把赚钱的 MathaVerse 也被 Zynga 自己给玩残了，一下子废掉了两个游戏，对 Zynga 的打击可谓非常之大。那 Zynga 的 CEO 马克本人啊多次表示了对这款游戏的失望和愤怒，为此呢他还修改了游戏交叉推广的规定。在此之后， Zynga 的新游戏必须在确保能大把赚钱的情况下才可以在其他已经赚钱的游戏里进行推广。我想啊，马克最害怕的不是新游戏不吸金啊，而是活生生的毁灭了一个能大把赚钱的老游戏。那无论如何，出道以来从未尝试过失败的 Zynga 第一次遭遇了人生的滑铁卢。很难想象从此之后 Zynga 就每况愈下，再也无法回头了。虽然呢 Zynga 随后就顺利地完成了 IPO 了，却无法挽回股票价格的下跌，最后甚至变得一文不值。而股票一文不值以后，又导致了裁员和经营人才的流失，恶性循环下的 Zynga 从此万劫不复，也再也没有见到过最鼎盛时期天天吸金的盛况。那 Zynga 是怎么样走向衰败的？待我们下一篇文章